第27集，地表最强援军。加洛德影哥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传奇人物，但现在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以注视英雄的眼光看着他，他的声誉早已远远超过了他在上一次战役中挽回败局所做的那一点贡献。塞纳留斯等一众古老的世界守护神灵加入到了抵抗者之中，这让加洛德的名望上涨了不止百倍。现在军队中到处传扬着塞纳留斯承认加洛德影哥为统帅的故事，这个故事被一遍一遍地讲述，直到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身披黄金战甲，用一把光芒璀璨的魔法神剑赐予森林之王，并封他为自己骑士的故事。尽管这样的谣言极尽夸张，但半神和他们的随从却丝毫不以为然。现在就连暗夜精灵的贵族议会都对这名血统低微的军官抱以尊敬的态度了。加洛德找不到任何人讨论自己的苦恼，罗宁算是他最亲密的知己，但罗宁也只是坚持告诉他应该适应自己的人生变化。他也不敢去找月神祭司进行告诫，以消除自己的焦虑情绪。现在他的姐姐马维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大祭司，他说的一切话肯定都会被祭司们报告给他的姐姐，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加洛德自从不得不背负起指挥战争的责任以后，便很少在营地中随意穿行了。终于有一次，他告诉他的副官们要去营地里走走，不会离开太久，要他们不必跟随。但是在营地里，人们不停地向他敬礼，许多人都向他露出感激的神情，一些救治伤员的艾洛恩祭司也会充满敬意地向他点点头。这时一个身材稍显矮小的祭司一看到加洛德就整了整头盔，迅速跑了过来。加洛德勒住自己的坐骑，他很担心这位祭司是来告诉他他的姐姐打算和他见面。 影哥指挥官，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山蒂斯，你是山蒂斯对不对？ 是的，你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没有，很抱歉。 麻烦里奥呢？他回来了吗？ 也没有他的讯息，不过我必须提醒你，他正在执行别的任务，对于我们的族人，他和他的同伴正在做的事情要比援救大祭司更重要。你很关心大祭司，但你也知道大祭司对玛法里奥意味着什么。 他没有死。 我从没说过他去世了，能够营救他也是我的梦想。但现在我相信，就算是泰兰德女士自己也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无法实现这个梦想。 我很抱歉，我知道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该这样打扰你，加洛德。 你从来都不会打扰我的，山蒂斯。我必须得走了。 指挥官，加洛德，愿艾洛恩的祝福与你同在。 加洛德调转坐骑的时候，山蒂斯娇小的手放在了他的膝盖上，和他告别并祝福他。尽管心中并不是很高兴，加洛德还是向山蒂斯露出了感激的微笑，然后就催赶坐骑向前冲去。他没有再回头，但感觉山蒂斯的目光一直流连在自己的背上。加洛德刚到达指挥帐篷，各种报告就从左右两边涌了过来。南部山脊上出现了恶魔，另一支恶魔部队又从北边渡河而至，恶魔大军的主力则从正中央气势汹汹地压过来，组成了巨大的单一楔形阵势，已经穿透了抵抗者的防线，并且丝毫没有缓慢下来的迹象。一个哨兵气喘吁吁地冲进指挥帐篷，差点撞到加洛德身边的一个贵族。 长官，恶魔冲破了我们的防线，他们第一个楔形大阵后面还有一个楔形阵，第二个阵势更加巨大，甚至比他们的主阵还要大。 这些该死的怪物到底有多少？难道我们就没有对他们造成一点损伤吗？ 严格来说，他们受到了损失，不过那只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损失。 月亮女神在上，那我们又怎么可能取胜？ 我们必须取胜。 你们全都知道自己的岗位在哪里，需要怎样做。我们要击溃敌人的楔形阵，马上去执行你们的任务。罗宁大师，我相信恶魔们早就做好了第一个楔形阵会被击溃的准备，第二阵 才是他们赢得胜利的资本。 嗯，让牛头人去冲破他们的阵型， 胡恩的人没办法离开他们的位置。不管怎样，我必须去找塞纳留斯。 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阿克蒙德一边想，一边利用自己的感官扫描整片战场。他已经得到消息，一件强大的宝物被送到了他的君主那里，就是那只被发疯的黑龙用来创造出那场令人震惊的大屠杀的圆碟。萨格拉斯已经亲自验证，这只圆碟能够为他打开一条通道。阿克蒙德亲眼见过那只碟子的威力，曾经还想要夺取它，将它用在这场战争中。所以他相信君主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萨格拉斯进入卡利姆多已经是迫在眉睫，那么作为恶魔大军的指挥官，阿克蒙德就应该为自己君主的到来做好准备。这意味着他必须向萨格拉斯献上一场胜利，必须让恶魔君王看到他是值得信赖的，这个世界将由阿克蒙德征服并献给萨格拉斯。一直以来，阿克蒙德正是凭借自己的聪慧狡诈成了萨格拉斯的左右手，现在他更是迅速制定了全新的战争计划。他有信心一举摧毁这些可怜生物的抵抗，彻底攻占他们据守的这一处可怜的地方，他们将无处可逃，更不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阿克蒙德知道现在他遇到了一个新的对手，他们还从来没有真正进行过较量，不过对手唯一的优势也只是比他那个小丑一般的前任指挥官多一点理智而已。上一次这个新任的指挥官用他暂时的好运气给阿克蒙德找了一点乐子，但好运气从来都不会永远坚持下去。我会为您奉上新的战利品，我的君王，阿克蒙德的心里想到。他已经开始想象那些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成百上千地被铁链锁住，哀嚎着被牵到恶魔君王面前的情景。我会为您奉上许多乐趣，阿克蒙德又开始想象萨格拉斯会让那些俘虏承受怎样恐怖而又充满折磨的死亡。 我会为您奉上整个世界。 无论暗夜精灵怎样竭尽全力发动反击，恶魔的楔形阵还是在不断切入他们的阵势，即使有矮人和其他种族战士的密切配合，他们还是无法减慢恶魔的脚步。一对地狱火组成了楔形阵的尖峰，发挥出令人胆寒的强大攻击力。艾瑞达术士为他们施加了牢不可破的防御法术，在他们周围升起了一道凡间武器无法穿透的魔法护盾，就连矮人的战锤也只能在这样的护盾上敲出一片火星。转瞬间，挥舞战锤的矮人们就被悍勇冲锋的地狱火踩到了脚下。就在抵抗者阵列核心处的战士们徒劳无功地想要遏制楔形阵的时候，恶魔大军又在冲锋的地狱火两侧投入加倍的军力发动猛攻。阵型已经被破坏的士兵们纷纷遭到了恶魔的屠杀。楔形阵前进的速度逐渐加快，现在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燃烧军团正在将抵抗者联军切割成两半。没有人怀疑今天将是恶魔取胜的日子，而这个世界终于快要彻底沦亡了。罗宁和月之守卫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但他们终究是凡人，会耗尽自己的体力，这一点与艾瑞达术士和燃烧军团的其他施法者完全无法相比。更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小心保护好自己。这一次，阿克蒙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于对他们的进攻。在罗宁右侧，一名暗夜精灵巫师突然发出尖叫，全身皱缩干枯，仿佛身体内的水分被全部吸走了。不等罗宁确认这名施法者的死亡，又有一名巫师的身上出现了同样可怕的现象。然后罗宁自己也感到一种强烈的干涸效果在自己的体内扩散，他剧烈地喘息着，抵抗着这种瞬间脱水的力量，勉强树立起一道护盾挡住了敌人的法术。一名月之守卫抱住倒下的罗宁，将他带离战场。 水，拿水来，我们好几个伙伴都死了， 攻击来得太快了，根本来不及采取措施。 这里死了三个，其他地方还牺牲了多少？但我们没有退路，如果我们全都这样死掉，就不可能再保护士兵们，而如果我们被打垮了，最后抵抗燃烧军团的力量也将不复存在。扶我起来，我们必须制造一个法阵，它至少要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防护，也许那样我们就能…… 罗宁的身后突然响起一阵战斗的号角声，罗宁和月之守卫全都困惑地回头望去，他们都很清楚，现在每一名暗夜精灵都已经上了前线，这会是谁呢？就在这时，一场卡利姆多的生灵们从未见过的冲锋开始了。冲杀而至的队伍里没有骑兵，没有手举刀矛的步兵，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暗夜精灵，那正是加洛德影哥，骑乘在他的夜刃豹上，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身后是伴随他一起冲锋的半神，最前面的是塞纳留斯。所有人几乎愣在原地，无法相信眼前雄壮的奇景，加洛德在率领卡利姆多的守护神灵们去击杀恶魔。